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，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。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上节目之前啊，我就跟大鹏说，今天说话别弯弯绕绕的，浪费时间。因为今天五分钟非常宝贵，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14号，也就是说呢，还有两天的时间，我们的鲜鱼鲜海参就要涨价了。所以每一分钟都要留给听众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大家好，我就是那个被嫌弃的大鹏。那么我们开门见山啊，再一次播报一下本次涨价前给大家带到的超级大的优惠，来自于地中海的进口野生一级品的海参，一盒200克的干参，不需要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，只要699元的到岸价，订购两盒装再送到1000元的双重好礼，价值298元的海参专业泡发杯，价值680元的品质驼毛杯。 对，没错，本次优惠也会在后天随之结束，所以如果您不想到时候多花钱买到同款海参，不想错失又送焖烧杯又送驼毛贝的特惠，那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成功订购呢是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。 是，其实呢活动做到现在，我们也来做一个总结。那这次的活动当中呢，订购人群我们也做了大数据的分析。老会员占到了60%。 当然，因为他们都吃过啊，知道品质，知道优惠，那涨价之前囤货很正常。 对，新朋友呢占到了40%，他们当中呢接触我们节目的有的长达了1年的时间， 哟，够能忍的啊！ 是，有的呢是听了1-2个月的，想试试看这款海参到底有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。 嗯，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这样的心态。有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？首先第一点，价格15块钱一头肯定是毋庸置疑的， 对， 因为这是实打实算出来的。第二点，吃海参的目的，有人说我没吃过，想试试这八珍如何好。有人说我了解海参，知道好处甚多，所以想吃。有人说我吃过很多海参，你们价格合适，海参品质不错，所以选择。那不管如何，我觉得鲜鱼鲜的海参对得起大家的期待。 是的，它产地地中海，不是人工养殖，没有人工投喂，从小到大全靠自己，所以呢别看它个头小，发出来就大了，吃起来就知道了，口感 Q 弹，海参筋厚厚的。我们到岸价直供，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一盒200克只要699元的到岸价，一盒40-50头，划算到每吃一头海参只要10几块钱。 对啊，这样的每个家庭就都可以吃得起了，所以我们推荐几年的时间，选择这款海参的家庭也越来越多。但是无奈今年夏天的高温还有台风，导致到海参大面积减产，辽参价格大幅上涨，而全球气候变暖也导致地中海海域这款海参的产量受损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们得到厂家的涨价通知，每一盒的价格要从699涨到799。 是的，就在后天啊，再买这款海参就要多花100块钱一盒了。那么考虑到中秋节之后的大家用参的需求，我们特地给大家争取到了订购2盒半年装送海参专业泡发杯，再送5斤重品质驼毛杯，1000元大礼的特别双节优惠。 是， 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时间享受优惠，错过之后对不起，价格涨价，优惠取消。所以呢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倒计时最后1分钟的时间，赶紧来占据名额。 是的，手机尾号5218的朋友订购4盒，说给爸妈送2盒，送的驼毛贝很中意。还有3655的朋友订购了6盒，说啊，听你们涨价的时候我就订过4盒了，这波吃了2次，确实还不错。 是， 这一回呢，再订几盒，留着秋冬给孩子慢慢吃。 嗯、 还有更多的订购信息，我们就不一一播报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线上看到很多的老会员在这个月都是第二次、第三次购买了， 对， 一并感谢大家。今天、明天最后2天的时间，享受到涨价之前的最大优惠。 是的，如果此刻电话占线的话，请大家也耐心重播。错过了之后呢，优惠就要全部的取消，海参也要多花钱了。所以呢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今天是9月14号，距离涨价还有最后的2天时间。现在订购六百九 199元一盒，订购两盒半年装再送一只海参焖烧杯，方便泡发海参。额外仅在这一次还要再送到一床品质脱毛被，五斤重，保暖性十足，健康柔软舒适，老年人用特别合适， 是 不用左三层右三层怕冷了。好了，4007106108 4007106108，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欢迎乘坐 是木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42集。 此等漏规陈廷敬自然是知道的，他也受过人家送的各种孝敬。京城做官是辛苦一些，离开那些探敬、兵敬、别敬啊、印结银等进项，日子是过不下去的。陈廷敬家还算殷实，并不指望别人送银子，但你若硬是不收别人银子，在官场又难混得下去，不伸手向别人要银子就已经是讲良心了。陈廷统听了只不作声，陈廷敬却想起当年高士奇诈弟弟送银子差点惹出大祸的事儿。过了几天，刘警察明往保全局送旧铜器的原来是权力异计钱庄。陈廷敬吩咐战士不要打草惊蛇，指命保全局不再收购旧铜器。项忠当天夜里就把苏如斋叫到家里，交代他不要再往保全局送旧铜器了，不然会出大事。 相爷，我的那些铜怎么办呀？ 铸钱？你苏老板敢毁钱，难道就不敢铸钱了吗？ 话虽是这么说，但铸钱毕竟是最重几等呀，想着我都害怕呀。 我料陈廷敬敢改铸清钱之后，新钱会大行于市。你又是开钱庄的，手头铜钱还怕多呀？啊，要是不敢，你就留着那些铜壶铜罐自己慢慢玩吧。啊， 好，小的就铸钱，小的背后有您相爷撑着，我没什么不敢的。 哎，敢做就好啊。保全局的新钱模子我给你送过来，再叫些信得过的师傅帮你，你只在工钱上不亏待他们就保管没事。还有，你还得替我去做件事。 嘿，您说。 你去找找陈廷敬的弟弟陈廷统借钱给他。 非要这么做吗？ 难道怕陈廷统没钱还你不成？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呢。 不是担心这个，只是不懂相爷您的意思，陈廷敬处处为难我们，干嘛还要借钱给他弟弟呀？ 嗨，你别管了，你只把这个当做生意去做，别的别问那么多。 哎，小的明白。 第二天，苏如斋上门拜访陈廷统，见面就恭恭敬敬地叩首道：“ 小的苏如斋向知府大人请安。 嗯，坐吧。看茶，不知你有什么事儿啊？ 小的开着家钱庄，叫权益利济。小的是个做生意的，官场上的朋友也认识一些。近日听说陈大人放了外差，特来恭喜。 哦，是吗？谢过了。 小的听朋友们说起知府大人，都是很敬佩的。知府大人将来必定为封疆大吏呀、 啊！哎，哪里哪里，陈某这回蒙皇上隆恩，外放做个知府，只图把徐州的事情做好就万幸了。 知府大人，要是有用得着小的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小的别的忙帮不上，若是要动些银子，还是可以效力的。 苏老板如此仁义，陈某非常感谢。只不过你同我并无交道，我哪敢动你的银子呀？ 不怕陈大人小瞧，小的就是想高攀大人您。咱们做生意的都有个不容易，难免有个大事小事的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再说这钱庄里的钱，反正都是要借出去的。 谭廷统自然知道，依着先皇遗训，官员向大户人家借银千两可是要治罪的，但穷京官外放，谁又没有向谁借过银子呢？便有钱庄专做这等生意，听说哪位京官放了外任，就上门去放贷。陈廷统原来听了哥哥的话，不想借钱充作别境，可他这两天拜了几位大人，那脸色实在难看，今天见有人上门放贷，想也许就是天意，便借了10000两银子。陈廷敬早早来到南书房，徐谦学见了，忙施礼道：“ 哦，陈大人，最近您可忙坏了呀。”“ 哪里哪里，徐大人，趁这会儿没人，我有事要请您帮忙啊。”“ 嗨，陈大人，快请吩咐吧。”“ 我这里给皇上上了密奏。”“ 哦，陈大人可是从来不写密奏的呀，那可能就是天大的事情了。钱学也不过问了。”您快把折子给我封了。 原来有一天，南书房的陈公公正在闲聊，突然想起了陈廷敬供奉内廷20多年，从来没有上过密奏，便问了起来。陈廷敬说自己有事儿，明明招招写个折子就是了，何须密奏？这话被人添油加醋，传到了皇上耳朵里，弄得龙颜不悦，找个茬斥骂了陈廷敬。皇上原来是需要有人上密奏的，从此陈廷敬不上密奏的名声就传出去了。徐乾学取来南书房的密封套，飞快地把折子封好，写上南书房紧封的字样。陈廷敬还得去保全局，茶都没顾得上喝，就匆匆告辞了。柯尔坤早早去了吏部衙门，向明珠密报陈廷统借银子的事儿。明珠问道：“ 陈廷统真借了这么多银子？”“ 事情确凿，明相国，我看这事儿对我们有利呀。”“ 京官外放，向有钱人家借银子送别境做盘缠，虽说朝廷禁止，却也是惯例了，是否追究全看皇上的意思。”“ 明相国的意思，我去找陈廷敬把话点破了，还没法让他收手。”“ 不妨试试，你得在皇上知道之前先让陈廷敬知道他弟弟借了10000两银子。”“ 那我干脆现在就去找陈廷敬。”“ 不，你得公事公办，上奏皇上。”“ 明相国，您可把我弄糊涂了，要么我上个密奏。”“ 你不必密奏，得明明昭昭的上折子，折子呀都得经过徐乾学之手。”“ 好，柯尔坤现在就去写折子。”“明相国，告辞了。” 高士奇进了吏部二堂，给明珠请了安，说有要事禀报。明珠见高士奇如此小心，便禀退左右问道：“ 世奇，什么要紧事啊？ 哎呀，今儿一早我去南书房啊，碰上陈廷静，才从里头出来。我进去一看呢，就见徐乾学手里拿着封密奏，我猜八成就是陈廷静上的。 陈廷静上密奏？哎，这倒是件稀罕事。 是啊，陈廷静曾经反对大臣上密奏，说天下没有不可说明之事，皇上还为此骂过他。没想到他这回自己也上密奏了。 行，我知道了。世奇啊，此事不可同任何人说起。 哎，世奇明白。 高世奇回到南书房，见密奏已送进乾清宫了，他装作没事似的，也没问半个字儿。到了午后，有人送进科尔坤的折子，参的是陈廷统。徐谦学见了吃惊不小，高世奇见徐谦学脸色大变，就问 徐大人，徐大人，科尔坤奏的是什么呀？ 唉，科尔坤参陈廷统向钱庄借银万两。 真有这事儿？ 这科尔坤可是说的字字确凿，高大人，这如何票你啊？ 唉，真按大清律例，可是要问斩的。徐大人，看在廷静的面上，您是不是去通个信儿啊？ 哎呀，我怎好去陈大人那里报消息啊？我们只想想如何票你，别真到时候弄得皇上龙颜大怒啊！ 徐谦学说着，叫过南书房所有臣工商议，大伙儿七嘴八舌，都说此案尚需细查，明辨真相之后再做道理。徐谦学仗着大伙儿商量的，起草了票拟，再送明珠审定。徐谦学嘴上不答应去陈廷静那儿报信儿，夜里却悄悄去了保全局衙门。他自然知道陈廷静同高世奇只是面上和气，猜想高世奇那话多半是假的。陈廷静万万想不到徐谦学会夜里跑到保全局来，他想肯定是今儿上的密奏有消息了，不料却是陈廷统出了大事，忙问 谁参的，哪家钱庄？ 科尔坤参的，廷统借银子的钱庄是权益利济，老板姓苏。 这是有人做的圈套，廷统做事就是不过脑子，这种把戏，哎，有人已经玩过一次了，他还不长记性。 这折子我不能压着，已经到皇上那儿去了，我就猜到这中间必有文章，不然我也不会告诉您的。我只好起草了票拟，奏请皇上派人细查此案。 唉，这可是要杀头的呀。 唉，陈大人，事情已经出了，您急也没有用，先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再做道理吧。 送走了徐谦学，陈廷静忙叫大顺去弟弟家里报信儿，嘱咐他千万别拿着银子去送人了，到时候银子赔不出来，罪越发重了。第二天，乾清宫公公们早早到了保全局衙门传旨让他进宫，陈廷静吓了一大跳，不知皇上召他是为保全局同僚亏空案子呢，还是为陈廷统的事情，容不得多想，陈廷静便忙随公公入宫。他一路上惴惴不安，皇上若是为陈廷统的事儿宣他进宫，他真没辙，他只能请求皇上派人查清缘由，别的不便多说。皇上已听证完毕，还是为陈廷统的事情，容不得多想，陈廷静便忙随公公入宫，他一路上惴惴不安。皇上若是为陈廷统的事儿宣他进宫，他真没辙，他只能请求皇上派人查清缘由，别的不便多说。皇上已听证完毕，回到乾清宫西暖阁，正面壁而立，一声不吭。陈廷静小心上前跪下请安。 陈廷静叩见皇上。 保全局同僚亏空之事都属实吗？ 臣同科尔坤、许达等亲自监督，一秤一秤的称过，再同账面仔细的核对，准确无误。 这个许达到任几个月，怎么会亏空这么多同僚？ 臣算过账，按许达到任的日期推算，他每日得亏铜5000斤左右。 是呀，他得每日往外拉这么多铜，到底拿到哪里去了？这不可能啊。田静，你说说，你心里其实是清楚的，你起来说话吧。 臣明察暗访，得知保全局历任郎中监督交接的时候，都只是交接账本，仓库盘存都推说另择日期，其实就是故意拖着不做盘点。而接任的官员明知上任有亏空，都糊涂了事，只图快些混过任期，又把包袱推给下一任。反正各官年年往保全局送铜，只要没等到缺铜停炉，事情就不会败露，年月久了就谁也不负责任了。 真是荒唐可恶。陈廷静，你明知铜料不是在许达手上亏空的，如何还要参他？ 许达只是办事有欠干练，人品还算方正，臣估计铜料亏空，各任郎中监督都有份儿，但要查清谁亏多少，已没有办法了。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呀？ 参许达只是个由头，为的是把事情抖出来，臣以为治罪不是目的，要紧的是把铜料的亏空补回来，从此以后严肃纲纪，不得再出亏空。 那你说怎么补？ 回皇上，令历任郎中监督均盘填补亏空，不管他们现在做到什么样的大官。 不，这办法不妥。你的建议看似轻巧，实则是让国朝丢丑。 皇上，督府州县亏空国税国粮，都有着令官长赔补的先例，臣建议历任郎中监督赔补铜料，只是沿袭祖制。 历任郎中监督现在都是大学士、尚书、总督、巡抚，你想让天下人都看到大清满朝都是贪官吗？ 亏空不赔补，不足以以儆效尤，往后保全局仓库还会亏空下去。 不，朕宁愿冤死一个许达，也不能放弃朝廷的体面。 启奏皇上，朝廷必须惩治贪官才会有体面，袒护贪官只会丧失体面呀。 放肆！贪官朕自会处理的。你知道吗，有人参了陈廷统，他向百姓借银万两，情同所贿，这就是贪官，这就是死罪。 陈廷敬出了乾清宫，只觉得双脚沉重，几乎挪不动步子。他不打算即刻回保全局，干脆去了督察院衙门。他独自呆坐二堂，脑子里一团乱麻。他知道肯定是权宜利忌设下的圈套，却不能这会儿奏明皇上。说话得有实据，光是猜测不能奏稳。他料定权宜利忌必定还有后台，也得拿住了再说。陈廷敬胸口堵得慌，哪儿也不想去，一直枯坐到午后。这个时候许达领着个小吏送样钱来了，道： 陈大人，我把这两日呀住的样钱送来了，请您过目。 好，马上将新住的纸钱送往户部。 哎，我明儿啊就去办这事儿。陈大人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 许大人，我这里你什么话都可以说。 保全局成立，新住制钱都得往朝中大员那儿送样钱，打入铸钱的折号，我不知应该不应该送往。 往日都送往哪些人？得送多少 啊？我查了账了，送往各位王爷大臣共20多人，每次送的呀也不多，8000文上下，每年呀送10次左右。 这还不算多，一年下来每人得收100两左右的银子，相当于一个4品官员的年俸，保全局一年得送出近20000两银子。 陈大人，要不要我把这个受理名单给您呢？ 我不想知道这个名单，这是陋习，应当革除。 陈廷敬正说着话，串绳突然断了，纸钱洒落一地。 许达忙同小丽蹲在地上捡钱，陈廷静也蹲了下来。捡完地上的钱，陈廷静拍拍手道： 许大人请回吧。 许达拱手告辞，才走到门口，又听陈廷静喊道： 许大人请留步。 哦，陈大人还有何吩咐啊？ 这里还有一钱，我初到保全局的衙门，曾指天为誓，不受毫厘之私，可我当日就入行随俗，受了这枚琴钱，刚才差点又受了一钱。许大人，我今日把这两枚钱一并奉还。 陈廷静说着，又从腰间取下那枚古钱，放进小丽的钱袋。许达面有愧色，也取下腰间的古钱放入钱袋。陈廷静笑笑，示意许达请回。许达才要出门，陈廷静又叫住了他： 许大人。 陈大人还有事吗？ 许大人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只要记住我那日说过的话，白的不会变成黑的。 陈大人，您今儿是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您请回吧。 哎， 陈廷静望着许达的背影，内心异常的愧疚。陈廷静在督察院待到日暮方回。出了城，他打算找徐乾学商量商量。徐乾学说： 廷静啊，皇上面前你不能硬碰硬啊，你暂时只参许达很是妥帖，我们设法先保住他的性命，徐图两侧， 凡是跟同僚亏空案有关的官员，都巴不得许达快些死，他的命只怕保不住呀。 既然如此，您越是不放过那些人，他们越发想快些置许达于死地呀。 陈静明白，皇上特意提到廷统的事，说要处置他。许大人，我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皇上这分明是在同我做交易呀。 哎呀，皇上要是真要杀廷统，谁都没有办法呀。 徐大人，您可得从中斡旋呀，万万不能让廷统出事，这分明是科尔坤故意设下的圈套，是我连累了廷统。廷静，拜托您了。 好好好，陈大人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陈廷静嘱咐刘景马明看机行事，自己赶去了乾清门奏事。皇上上朝就说：今天只议保全局案，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。陈廷静便奏道： 启奏皇上，臣会同户部侍郎柯尔坤、保全局郎中监督许达等，在保全局衙门外别立炉座，看住三炉，将铜料、役将、虚费物料等逐一详加核查，发现各项耗费过去都有多报冒领，应加以检核。一，每铸铜百斤，过去都按耗损12斤上报，事实上9斤就够，减掉3斤耗损，每年节省铜80700多斤，可多铸铜钱9200多串。二，役将工钱也给的太多，可减去11700多串。三，物料耗费应减掉11800多串。臣的折子里面有详细的账目，恭请皇上预览。 柯尔坤接过话头道： 启奏皇上，臣虽参与看炉，但陈廷静所算账目臣并不清楚。 你督理户部钱法，柯尔坤是户部侍郎，你们理应协同共事，你们算账都没有同气，这是为何呀？ 启奏皇上，柯尔坤任保全局郎中监督多年，铸钱的各种细节都应清楚，不用我算给他听。皇上经常教育臣等体恤百姓，保全局役将也是百姓，陈廷静在役将工钱上斤斤计较，实在有违圣朝爱民之心。况且保全局有成千役将，一旦因为捡钱闹起事来，麻烦就大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